当我睁开双眼，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，享受单纯的渴望。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，呼吸清澈透明的蓝，倾听心跳的声音，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。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，细数天上的星星，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，随着音乐一起跳。我要的是你和我的梦实现，我真的要。 爱回来了，跨越边界，人们的脸恢复单纯，掩饰建筑心